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。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，千年沧桑，游遍了浩瀚星河，宇宙无疆。我知道，我爱上了他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三副古书片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组名家名段，在下半时呢为您播出珍贵的历史录音，严少鹏、张少楼介绍严居鹏先生的唱腔艺术。那么上半时段呢，首先要请您听的是欧阳中石先生演唱的《甘露寺》。欧阳中石是闻名中外的著名书法家，也是著名的学者。同样他还有一个身份，就是奚孝伯先生的亲传弟子，重要的西派传人。多年来在推广和传承西派上，欧阳先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说到这段《甘露寺》，奚孝伯先生当年曾经在马派唱法的基础上对唱词唱腔进行了微调，有很多颇具匠心之处。上世纪80年代，欧阳中石曾特地录制了这段唱腔。乐队的阵容非常强大，担任司鼓的是白登云先生，京胡请的是冯玉才先生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欧阳中石演唱的《甘露寺》。 门里还有个 山峰，和马坡连金口，看破银两是顺口，带不成怎么当我老太阳的头，他三名可心情留，上大学了管起烟头，别他东流他西风流头，红老端天三场个女人红在那大洋草一身头，我穿了小娘所以他无留，他自己自落唱三天开始阴关九州唱盘坡九河头杀的草地不破头，最盘苦将那破营欢迎之国一起的梦，一大流泪不要我听，他只从人心深深盘修，我是起兵在身头，朝向那草场坡大里头，我留半魂身龙太后将其心不弃， 以上您听到的是欧阳中石先生演唱的京剧《甘露寺》片段。听罢老生，我们再请您听一段青衣的传统唱腔，张君秋先生演唱的《三娘教子》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张君秋先生演唱的京剧《三娘教子》片段，南腔北调剧集。诗名家谈艺， 要长队伍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想办法。 用到了各种板式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新的一年，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，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我们戏迷乐呢也非常重视各个行当的涉猎，高胜林先生是一代大武生，他的红生戏也很有名气。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1979年高胜林主演的《古城会》，我们从当中呢选取了一段唱念的部分，您可以听听高先生的非常甜亮的嗓音，还有这个红生戏啊唱念的气质。高胜林扮演关公，马明群扮演张飞。 众天殿，一言不发，你为何提枪就刺？一计相操，有何前面？来一回弟兄，休愁。人间的鱼兄强草，荒间的人在你进得曹营，曹操待你十分恩厚，上马金下马银，还有美女之名陪伴于你，你是活的的不惜，哪些而不落，怎知咱与大国的口齿，你休愁。反正参军何其的英雄，斩灭两只文丑之故啊！哎呀，不提此事，还则罢了；提起此事，叫咱老张好不恼啊！好恨呐！恨着何来？一切天道问。俺大哥投奔袁绍，明言两语与你下师，不想为你刀劈马下，险些丧了咱大哥的性命。你终在哪里？你也在何处？你呀，休走看枪。 我早就跟你拔了香头子了，哼！ 三哪里？你快向城门大开，迎接二位嫂嫂进城，难兄下着马去，自问一死三弟，你看你。 头颅一死，也免得你张三爷问东 而朝。 爸，爸，爸，啊！哎呀！Thank you. 以上您听到的是高盛林、马明群主演的京剧《古城会》片段。下面我们请您欣赏梅派传人、著名的旦角前辈艺术家梁晓鸾演唱的《太真外传》。以上您听到的是梁晓鸾演唱的京剧《太真外传》片段。上半时段的戏迷乐先请您听到这儿了，稍事休息广告之后，欢迎您接着回来。我们请您欣赏珍贵的历史录音，严少鹏、张少楼介绍严居鹏先生的唱腔艺术。戏迷乐上远和您过会儿见。心话，你善良吗？啊。